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葉輝。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晚講一個文化的話題， <哇, S 2> 就叫香港幾十年來差不多是唯一的本地漫畫，你可以叫它品牌，如果叫得濫了一點就叫做王澤的《老夫子》。《老夫子》眨眼就半個世紀了，你小時候有沒有看過《老夫子》？我當然有看《老夫子》。 當時看漫畫不是就這樣自己買了一本看，我看完我就給你看，你又再傳出去大把人廣傳，一本大大話話七八個人看過，深綠色的那本布書包當時塞著《老夫子》，我們讀的小學。《老夫子》為何是一個長壽的香港漫畫，你研究一下它相當成功的方程式。 不只是香港，任何一個小孩子，只要他是讀一年級至初中一階段，一定喜歡看《老夫子》。因為《老夫子》裏面有幾樣特徵，第一，就是他喜歡整蠱，譬如《老夫子》喜歡在那個 老趙那張椅子擺堆狗屎鋪張報紙一坐下來，劈一下，老夫子哈哈哈哈，這些是適合正何車，小孩六七歲、七八歲讀二三年級，就是這麼幼稚的心態，或者畫隻龜、一張紙貼到背部。老夫子的漫畫四格相當比例是這些無聊的戲弄， 有時他的戲弄秦先生連同秦先生戲弄老趙、整蠱大番薯，有時這就適合那種心智六七歲至十一二歲的頑童，此其一。 都可以調轉說還有童心，當然不是壞事。第二就是他那些上天下地那種魔幻 對物理定律的顛覆，例如坐上火箭一點著就去了火星，諸如此類，很多時說老夫子去了月球，嫦娥走出來的樣子很醜樣，這些是爛的。但這些是對於六七歲、七八歲的小孩子那種想像天馬行空、毫無禁制，亦是投合到那個年齡。 你又記不記得除了這三個男人之外，有一個老女人，她的頭髮就是一柄好像雀巢那樣，那個又是被她用來做取笑的對象。那個我忘記了名字，有一個女人經常，漂亮的陳小姐，不靚的那個都經常出現。你看《老夫子》放回六十年代，你看到作者王澤， 這個你看回《老夫子》放回六十年代，你看到作者王澤，這個現在是第二代，我講老的那個，他的性格是愛憎分明，你看到他喜歡什麼，認同什麼就很憎，第一憎惡飛仔，那些西方流行音樂，披頭士，到了七十年代，那些喇叭褲，他跟著那種西方流行曲的潮流來畫，六幾年他醜化飛仔，穿披頭士那隻企領那隻伙計裝，到了七十年代，馬王，七十年代就是那些喇叭褲，他很多次筆下就老夫子看不過眼，這些飛仔胡鬚噁心，然後就用那些表演兩個功夫，一腳踢爆，然後一腳下去吃狗屎，有試過講這些飛仔讀英文書，是洋奴，那就罵老夫子看他不起，說他老，說他中國人怎樣，那裡有一個鬼佬走過來，這個飛仔立刻跪下就撿起這個 鬼佬和洋婦牽著那隻蝦巴狗的狗屎就塞到口，他有這些很極端，當然現在看來是很幼稚的情節。你看到王澤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和相當排外，而且他看不過晚的時候歐風美雨，就借著老夫子這個角色 去表达他的憎恨。 同样一样,他都会迎合到当时很多父母 很多老师的一些口味。 我很记得我小时候,再小一点的时候 看一本叫《蝙蝠俠》。 这就是抄袭西方的蝙蝠侠。 一个叫做财叔，有些老师不收的，他觉得你有收。陈犬神犬他不收的，神笔不收的，收财叔。你只是收财叔。 赵继三本都爱国的。 老夫子他又从来不收的，有时收了你上堂，他就拿去。 放學就放在老師的桌面，你自己拿走就可以了。他審檢過覺得沒什麼問題，最怕是怕裡面有色情、暴力、無傷大雅。他亦都會那些心理，我做中國人應該做中國人的事，不用這麼崇洋。還有一隻加碼版，叫老夫子 痴線漫畫，痴線得來是仲勁。譬如我們以前看摔角，看單打不過癮，是十人大運節，你看過沒有？十人大運節沒看過，一年一度。那季澳洲摔角的季節完就用來燒大台炮，十人五對五。 君子馬蘭奴，我記得了，迷雲所理雲五個中對五個奸，這些就是癡線版。他們都是接力的，要拍一拍手的，打到半路就已經失控了，打到排下的。不失控不要看，一定要那個評判是猛的，然後去罰那個中的那邊。 在那裡指著警告馬蘭奴，你是不是剛才搞他？是不是洗陰招、撩陰腿的時候，另外迷魂所利華那邊就被骷髏頭梅菲狂打，然後那些觀眾就叫他評判，那裡，那裡，那個評判，不想上，令他哪裡看不到，即是等你 調戲不順。我指了我額頭損了，你就看我的頭，旁邊那個就拿知不知什麼人，立刻插一下。當時觀眾相信，但他不知道這些是經過無數次排演。所以這些是 老夫子的痴線版是怎樣的？ 痴線版有時穿古裝去探險， 痴線版穿三個扮大俠去到非洲， 衣裝就是宋朝《水浒傳》，去到非洲就可以坐飛機去，然後進去看到獵頭族，那個山坑的地方又看到寶塔，這些就是瘋狂，這是第一代的後現代。 很厲害，小時候看為何會這樣，他時空交錯，然後老夫子被食人族生捉了，然後拿去燉，那時候見到西部牛仔專榮騎著牛，不是吧，砰砰聲地來，專榮後面搭箭大番薯，即是完全亂來的。 既有西片,亦有中國小說,什麼都有看。 所以你看老夫子的時候,你就知道香港的時候流行什麼。 第一,沒有合片。 他有一個《水浒傳》的連載,就是說這三個人扮大俠 加入了梁山伯。 然後,癡線漫畫有時做武俠。 你知道那時候同期流行 如來神掌、仙鶴神針、金鼎游龍一傳，看老夫子漫畫的窮家小老同時看曹達華、曾光、蕭芳芳那些武俠片，所以他就有 cross over 網絡8.1903多。指點江山，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 葉輝。 今天的話題是老夫子時代。 講老夫子漫漫50周年， 講看老夫子時的香港社會文化。 剛才說,你看老夫子就知道 當時香港60年代 是一個叫新舊交替，中西衝突， 其實是融和的。 但在這位老人家的王澤,他是東北人， 走下來,樣樣看不順眼。 於是老夫子吃西餐,叫意大利粉也搞不定， 長得滯,或者看到飛仔又要哭打,諸如此類， 打鬼佬,這樣， 有時被鬼佬欺負,然後又打回頭。 還有一隻是反共的內容。 久不久你看四五十集裏面,當然有一集是走一個 牛頭馬面額頭鑿著鑿刀和錘仔的共產黨。我記得有一次農曆新年走來拜年，打開門見到牛魔王，老夫子立刻拿斧頭將他劈到融融爛爛，牛魔王一看就知道戴著頂解放帽， 有粒星，所以這個王澤當時非常反共。還有當時流行柔道、空手道這些玩意都在他的漫畫經常有。例如他亦將社會上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他都會拿出來做話題。譬如有一個百萬元慈善跳海籌款，整班人圍著老夫子，他由碼頭跳下去，上高碼頭上高的人拍手掌。接著他說， 第二個鏡頭一轉了,只要你答應我的求婚， 你要我做什麼都可以了。旁邊的女人說,我不如叫你跳海吧。這個老夫子真的跳了海,被警察拘捕了。拘捕了,那個女人就另另名面,拜拜了,傻佬。 他用兩個場面,一個用慈善之名,大家拍爛手掌。 現在我為了愛情,我跳下海,警察拘捕我。 然後那個女朋友就說我是傻佬。社會對同一件事跳海,原來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現在看回當時都沒有了，但小孩子當時都會一定看。奇怪,外國小孩子看老夫子。我有一次在英國帶了一本過去，被那些鬼仔看笑到咔咔聲。中文不懂得看,有些沒有中文的他覺得很好笑。所以老夫子當時他不懂， 應該做一個英文版、法文版,沒有人跟他發行,真是慘,否則就糟糕了。後來成龍也有人看,何況老夫子。他有部份不需要一句對白,一個剛剛的轉角。 一個是外國人,高鼻子,未必一定是外國人。 很多影射,另一個是誰? 老夫子,大家的街角,一個轉彎,大家一起,大家不覺意撞一下。高鼻子,一個拿雪糕撿到鼻哥,但是老夫子手上拿兩支雪糕,向你兩個大鼻孔插進去,連雪糕筒插進去。 你不要以為你高鼻子，高鼻子有兩個弱點，就是死門。兩個死門，這些所以就是滿足那時六七歲的小孩，這些狂想的fantasy，很快會過了看老夫子的年齡。但現在你重溫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得到那時的社會縮影、服裝潮流。老夫子是代表由大陸來的，代表民國博博齋的學 代表什麼孔孟思想。漫畫很有趣,但一找真人做就噁心了。做了幾套粵語片,高佬傳做老夫子。 張青是秦先生，那幾個我現在不能說，但有機會被人投訴叫矮冬瓜，因為生出真是很矮。 剃光頭,黏三條很粗的塑膠 在頭殼頂,拍過兩集 一集叫老夫子要大番薯 一集叫老夫子三夠傻仔明 做傻仔明的現在還在,叫余明叔 余明是做了傻的 好嗎?咁我記得個邊頭先啦,因為用萬話拍的手執剛都就99,好長啊,咩細要咩殺準啊,邊個李大莊財霸又啊,個咩李大莊唔係一個個啊,係戲裡面這個情敵啊定咩嘢啊。我那個啊於明叔當時睇落都係30歲出頭。咁仲有個沈殿下做上海旁。好啊,咁呢 就叫做阿香，高老全去探望他，說口不談的，請問這裡是不是有個女孩叫做阿香，有兩個，一個叫阿香，一個叫阿香，開門那個不知是陳立品還是大聲婆，他本來找的那個阿香是很漂亮的 誰知被肥婆沈殿，你找我啊，我就叫阿香， 你就是阿香啊, 我不是找你啊,我找誰誰, 一隻捉住,哎呀,你這麼生得這麼英俊,你入做我老公啊,走不及。這個叫諧音, 那時小孩六七歲看到眼淚水都飆, 那口的國語，即是他諷刺當時廣東佬和南北和鬧宋之間的種種笑話，現在看沒有了。還有一套，你講起沈殿霞，我就生氣了，那套一定是早過老夫子的，那套叫烏龍王。 烏龍王,梁醒波,雷雨田,作者雷雨田那個早點,沒有老夫子那麼出名,烏龍王是梁醒波,沒錯,那個50年代未有老夫子,50年代有烏龍王,那個雷雨田 雷雨田畫過也很多畫過不記出名的漫畫那個好像不是出一本的那些是報紙的漫畫連載來的四格來的沒有老夫子那麼風行老夫子風行到後來明報六五六至六七八年這個金庸請王澤和黃絲馬就叫做老夫子與契爺兩個合作都畫了幾年這些就有想頭 好啊,也離家老夫子與契爺,見有出版啊,關係都有出版啊。 係啊。咁個時個種漫畫呢,其實就多元化的,亦都王澤那個老夫子應該咁長壽呢,你剛才我哋都講咗幾種,一種個高背子,就你多多少少有啲就受外的心。華陽雜誌,華陽雜誌,作者唔慣。網絡8193.com 人杰地靈,光明頂。